我告诉你，他跑得像风一样快，只要告诉我到哪儿去就得了。哦，去罗浮。啊，我知道他，那是出苦杏仁酒的地方。安德里说，对，一点不错。我只希望追上我的一个朋友，我明天要和他一同到塞芬尔镇去打猎。他约定乘一辆轻便马车在这儿等到我11点半。哦，现在12点了，他一定是等得不耐烦了，先走了。车夫说，嗯，大概是的。安德里说，哦，你愿意去追上他吗？车夫说，那是我最乐意的事儿了。好，安德里说，假如我们在到达波尔谢的时候你还不曾追上他，我给你20法郎。假如到罗夫还追不上，就给你30。车夫说，假如我们追上了他呢？哦，安德里犹豫了一会儿，40。后来想起不妨做这样的许诺。算数，车夫说，好，进来吧，我们走。安德里坐进单人马车，车子便急速地越过了圣丹尼街，顺着圣马丁街越过城栅，走入那无穷尽的旷野。他们始终不曾追上那位幻想中的朋友，可是安德里常常向路上的行人和尚未关门的小客栈问一辆由栗色马所拖的绿色轻便马车。由于到贝斯湾去的路上有许多轻便马车，而10分之9的轻便马车又是绿色的，所以他随时都可以打听到消息。每一个人都刚看见那样的一辆马车过去，他只在前面500步、200步、100步，最终他们终于追上他了，但他却不是那位朋友的。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2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